玉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图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华夏建国论坛主持庄元生、陈云。 好，第二节翻嚟啊！宋朝有个北宋啊，有个开国嘅宰相叫赵普，咁佢讲过一句名言嘅《半部《论语》治天下》，半部够噶啦。咁究竟《论语》入边咧有啲咩嘢系嗰个系治天下嘅良方咧？啊，请教阿陈文老师。 都系靠自己嘅啫，即系头先我哋讲嘅嗰个顺字，另外就系统治嘅人，不论系君王或者士大夫，都要系自得于心，即系话唔好。一定要將啲嘢用出去，咁其餘入邊有好多嗰啲忠啊、信啊嗰啲咁嘅嘢咧，都係佢修得行嚟到係治天下。 係啦，咁喺《論語》入邊亦都有特別有一篇叫《為政篇》，係啦。咁有啲人就講，其實就《論語》就個標題咧就冇乜意思嘅，咁就只不過揾係佢每篇開 係啦， 嗰個上邊一個字啊，其實就 開頭兩個字啦，有時三個字，有時兩個字。 係啦，咁就咁其實就有啲即係頭先我講啦，嗰、那個譚家傑老師咁佢就唔同意啊，佢話其實有時咧佢嗰個標題咧都係嗰篇嗰個重點嚟嘅，咁啊為政篇咧就講呢個點樣為政啊，即係話嗰個政治啊，咁譬如第一個就叫做開宗明義啊講啦。子曰：為政以德，道德最緊要，係啦。咁道德好好嘅時候就譬如北辰，即係話好似北斗星咁樣，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啊。嗰個係拱字，因為以前嘅古文入邊咧，好多時嗰啲字咧就冇所謂冇部首啊。點解冇部首？佢就係嗰個將嗰個所謂嗰個形符啊。將嗰個刑符咧就去咗啊，咁啊就通用嘅。其實呢個拱字就係拱字，拱字 加個剔手邊一樣。 係啦，即 係 古 文成日有嘅通假呢個。 係啦，咁我哋就叫眾星拱之啊。個意思就好簡單，但亦都好深刻。即係為即係做呢個從事政治咧，最緊要就有呢個德行，有道德。當你有道德嘅時候，圍住你嗰班人咧，就自然咧就會過嚟咧，就幫助你，叫做係啦，叫做德呢、這個得道多助啊。 係啦，就好似北斗星咁，睇起上嚟又好似係咪朝呢個君王啊，朝黨中央乜乜就唔係嘅，佢只個德行好高，有好多大德嘅喺嗰個在位，咁其他嗰啲未夠德行嘅小德咧，就係拱位佢咁，又唔係話係捧領袖，唔解係學一個大德行嘅人。 咁可以舉一個相反嘅例子嘅，就係呢個六八九啦。 嗰啲就係失心失，即係離心離德啦。我哋叫做 咁嗰啲失德嘅人圍住佢身邊係邊啲人咧？就陳茂波啦，吳克儉啦，係啦，咁張德江啦。嗱呢啲即係淨係睇個樣啊，你已經知佢即係唔係一啲有德行嘅人嚟嘅。咁就即係個相反例子，所以好似正如孟子所講嘅一句啊，佢就話唔係呢個孟子，應該係呢個王安石講呢一個孟嘗君啊，就講話呢個 雞鳴狗盜出奇門啊，事所以不治啊，即係你成日啲藏污納垢，全部都係啲雞鳴狗盜咁，你真正有學問嘅人啦，有道德嘅人，你都唔會嚟幫你。 見到都驚，過門不入啦。 係啊， 或者係甚至真係啊求去啦，即係移民啊走佬啦，見到呢啲咁嘅咁嘅人喺度統治，真係自己都陀衰咗。 係啦， 咁朱注呢度講得好嘅，佢話為正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以眾星拱之咁啊。咁首先要解拱字，頭先阿莊老師講過啦，就係同嗰個剔手邊拱一樣。跟住佢就解法就正之所言正也，所以正人之不正也。佢正字佢用同音嘅方法嚟到分咧，就係即係正字嘅正就等於係坐正正直嘅正樣。咁所以係正人之不正，所以正字即係將一啲其他嘅人或者係俾佢統治嘅人嗰個唔正嘅地方係將佢正起嚟，就係用一個動詞咁用咁。咁跟住佢講得之言得也，得之於心而不失也。咩叫得咧？就係好似得到咁解，即、就、係、是、學咗嘅德行係自己度，得之於心，跟住唔會丟失嘅。咁呢個叫得，呢、這個亦都係好好嘅注嚟嘅。 係啊，係啊。咁所以喺《論語》入邊咧，啲相關關於嗰個政治同埋道德嘅關聯咧，就非常之多嘅。 有時都怪我讀個註文先知，我成日頭先答啊莊老師話得諸於心，咁啊點嚟嘅呢個原來就喺朱注嗰度嚟。 係啦，係啦，係啦。 有時好耐讀過嘢，好似忘記咗，實質喺度。 係啦，係啦。所以呢啲我哋以前讀書呢啲叫做分集啊，所謂叫做即係好似分，即係好似。即是那個香薰的薰，即是你那樣東西就好像香薰那樣慢慢慢慢那好像就那你就習以為常咧，就將嗰樣嘢咧就變咗係你自己日常嘅嗰個口語啊， 自己係蒙咗嗰啲香薰嗰啲嘢分集咗之後都唔知道嘅，直至到咁點解會咁樣，好似同佢一樣嘅咧？咁睇翻原來係嗰度嚟。 係啊，即係我哋即係讀書好多時都係咁，即係啲嘢讀咗之後咧就變咗自己㗎啦。咁有時都唔醒起個出處或者喺邊度嚟，咁睇翻哦，原來喺呢度學翻嚟嘅咁樣。 係好偶然啊，頭先完全冇準。就咁睇， 系啊，所以喺《論語》入邊呢啲咁嘅針對，所以啊，肥棒講一針見血嘅呢啲咁嘅金句咧，對於政治嘅嘢咧就非常多嘅。譬如就我成日都諗起噶啦，見到呢啲教育嘅高官咧就。自然咧就會諗起咧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呢四呢 八個字。你自己搞到嗰啲政啲教育制度咁差，自己仔女都唔喺香港讀中學、小學，即係小學、中學咁啦，就唔好叫人哋啲子弟讀啦。咁呢啲又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所以彭定康嗰個好高張嘅管治咧，佢嗰幾位千金咧。嗰陣時咧都係喺個主流嗰個官津學校嗰度， 喺翻自己嘅公費學校，即係官校或者津校度讀，呢個亦係一個責任嚟嘅。其實好多地方嘅佢冇明文規定係一定要咁樣做，但大多數嘅執政嘅高官都係自律嘅，知道你過得自己先過得人。你個自己子弟都唔喺嗰度讀，點可能叫嗰啲平民百姓其他俾你統治嘅喺度讀咧？咁係 啊，之前陳文老師寫過一個 status 講呢個榮譽同埋責任，咁你自己嘅仔女唔喺本地個學校讀，其實係一件好羞恥嘅事嚟 嘅，羞恥嘅，因為你自己一手一腳創立嘅學校，或者唔係創立都好，都係接管嘅教育制度，接管嘅制度啦。咁跟住自己係維護住佢，有過就改，有好嘅就加。咁但係點解自己嘅仔女唔喺度讀咧？咁就梗係自己唔當係榮譽，咁就梗係走人啦。咁跟住程子解都得意嘅，個程子解就為政以德，然後無為咁啊。即係如果係為政可以用德行嚟做咧，就可以無為嘅，就唔使點樣統治都，唔使點樣係好多嘅旁支嘅嘢啊，唔需要太過繁瑣嘅政令都可以統治到。係 啦， 呢啲好好嘅注嚟，睇翻就好好注。 應該後邊就講道之以德， 齊之以刑， 齊之以刑嚇，即係嗰個意思都係咁樣。呢度仲有噶啦，呢度亦都講得非常之好嘅。咁哀公問曰：何以即係何為民則服？即係點樣可以服民咧？孔子就話咧：舉直錯諸枉，則民服。即係話你唔好，即係將呢個唔好嘅人，即係成之於法咧，咁啲人咪服咯。咁相反嚟講咧，就 做壞事會得到好的報酬嘅，咁啊民就唔服啦。即係正如再舉個例子咁啊，朱經緯唔係朱經緯嗰、那個隨街打人，但係可以攞長糧喎，咁樣就又成功退休，亦都冇懲罰。 其他嘅警察都唔服啦，其他警察就我好克制，我唔打人都攰，淨係維持秩序，但係居然又係又係冇獎嘅咁。 係啊，所以再睇落去就好多嘅，我即咁舉例就舉唔完嘅，咁即係。嗰、那個情況就係頭先我講啦，就係話喺《論語》入邊咧，針對於嗰個政治嗰、那個一針見血嗰個針砭嗰個非常之簡單，亦都非常之深刻嘅。啊，所以點解宋朝嗰個宰相趙高講半部《論語》字啊，唔使睇曬全部啦， 就我哋叫就可以認清正簡啊嘛，即、就、係、是、你嗰、那個為政者嘅德行好，咁自然就下低嘅人就亦都信你，咁你叫信任，咁自然就嗰、那個刑罰啊、政令就可以減少好多啦。咁大家都輕鬆。 咁、就講呢個四書集注啦。咁可能有啲朋友可能我基個語文基礎唔係咁好，睇四書集注就可能比較困難啲。咁我今日咧就特登就 有其他嘅入門先得。呢啲係我哋兩個或者我哋啲人喺度津津有味，但係未必到呢個程度。 係啦。咁嗱，呢本就啱啱新鮮滾熱辣嘅，啱啱喺旺角買落嚟嘅啫。咁操作員可以出嗰本書嚇。叫做《論語新解》，就是錢穆先生寫的，他這本書都花了很長時間去寫，而且都修訂了很長時間的。這本書呢，它就是在這個朱熹的個四書集注的基礎那裡，基本上譬如朱熹他認為說得對的，他基本上都用了下去了，所以其實看這本呢就跟看這個四書集注差不多，但他就加了很多，譬如因為呢個朱熹係呢個宋朝人，因為清朝咧都好多，譬如做訓誡啊，都有啲問題就駁斥咗朱熹未必啱，咁咧就佢就將入邊咧就融會貫通，同埋呢本都雖然都係用類似淺白嘅文言文，但係每一段入邊咧就有一個白話嘅一個翻譯，咁就大家未必睇得明嘅話，就可以睇一個白話翻譯。所以話如果四書集注可能比較艱辛嘅話，可以就先從呢個錢穆呢本論與新解入邊就作為一個入門，而且呢一個版本都比較難揾少少嘅新嘅，係呢個數書樓基金會出嘅咁樣。係啊， 頭先我都望咗望，佢嗰個印刷係極好嘅，就字夠大， 可以出翻我哋嗰個畫面。 個字夠大，而且係有個體例嘅，呢、這個真係有體例，即係有原文、有注解、有個白話語譯， 可以俾唔知大家讀者睇唔睇到啦。 緊要啦， 因為我同陳文老師一見到呢本書好開心，因為入面啲字好大，大家都好 年紀大。 係啊，以前後生嘅時候睇呢一個朱熹集注啲嗰啲字好細，細個睇咪以前後生睇有冇問題啦。咁而家一見到啲字啲書啲字好大咧，我哋就會非常之開心。 好在現代有眼鏡，或者歐洲嗰邊有眼鏡嚟。實際就明代已經有眼鏡傳入咗中國噶啦。咁當時明代嘅人做學問或者啲士人到四十零歲開始老花的時候都仲有夠啦，嗰陣就開個大眼鏡，咁可以就再延續住嗰個字學啊，撰寫咁就唔使話淨係睇啲大字嘅書，或者靠記憶咁啊，或者淨係寫詩詞，唔可以寫啲論學啊、注解啊咁樣嘢。 咁之前有啲講得都比較深啦，我再講翻淺少少，想問下陳文老師，如果讀《論語》，我哋而家現代人讀《論語》，咁你有啲咩建議咧？即係話，譬如或者你自己本身讀《論語》嘅時候嗰個過程啊，係點樣咧？ 初都係睇語譯本啦。如果喺中學嘅時候，到大學嘅時候學咗少少訓誡啊、解義啊嗰啲，就可以睇註本啦。註本咧就朱熹嘅四書集注，即係朱注嘅《論語》係一個入門啦。注得好淺，咁有義理嗰卷啊，亦都有心學嘅嘢，即係可以實行點樣實行嗰個心法或者係心得係如何，咁啊好快可以學到點樣係行事啊，或者修自己嘅德行。咁到我近年咧，就因為語文教學啊，或者係都年紀都大咗啦，就又唔係話唔去實行啲嘢，就個興趣轉咗去嗰啲語言嗰啲嘢。咁我依家反而係會睇啲歷代嘅雜識本，或者清代嘅 注解，但係將係由漢宋以來嘅注解咧，冚唪唥列埋一齊嘅。譬如《學而時習之》咁，《不亦乐乎》咁，跟住就係列由漢一路到清代歷代嘅注解。咁啊，睇啲注文。睇啲注文係多過睇個正文嘅，個注文嘅好處就係睇到歷代嘅人對呢句嘢嘅睇法啦。咁另外就係睇嗰個語言啦，因為注解等於字典嘅解釋一樣係極嚴謹嘅，個用字係準確而係冇其他嘅意思，即係冇旁雜嘅意思。咁所以睇注文其實係學一個精通嘅中文嘅一個捷徑嚟㗎。但當然呢個係你要對嗰個原文有興趣先得，如果唔係話淨係睇注文學中文嘅係唔得嘅。你要對嗰、那個咁，如果係《論語》呢啲咁淺白，可以歷來都傳頌咁多，亦係國全世界好多文明國家都有翻譯嘅，咁一定係好書嚟嘅。咁你就係睇個正文如果係再進一步咪睇下朱熹嘅注解咯，亦可以學下宋朝人嘅白話，咁跟住你對我哋中文嗰個寫作係極有幫助嘅，即係寫啲好淺白、好簡單嘅嘢。咁好呢、這個好多係由注文嗰度嚟，等於以前我哋冇乜錢嘅時代咧，我哋讀小學成日讀字典嘅， 係啊， 即係或者讀詞海咁就讀一啲字義嘅解釋。咁當然係嗰個編輯用現代嘅中文嚟寫，但係喺個編輯解釋嘅時候，我哋就學到好好嘅語言的組織了，是最淺最簡單的一字不多的那種寫法了。 是啊，這個陳文老師又勾起我以前小學的回憶啊！ 窮的時候沒有書的時候， 記得以前很窮，即係小學啊，屋企即係冇課外書，唯一的課外書淨係得一本叫《喬燕龍》的中文字典。 中文字典 咁啊，日日夜即係唔係日日夜即係得閒冇嘢做啊？屋企連可能即係其他書籍都冇啊，咁啊就揭下本《喬燕龍》字典啊，睇字啊咁啊，咁啊最中意睇入邊嗰啲彩色插圖。 彩色插圖啦，咁啊《喬燕龍》嘅字典，喬就係華僑，喬字去咗個其人邊，燕。就是紙筆墨砚的砚，龍就是農夫的龍，也是很清雅的名字。它裡面的注解呢就是一個字，它解跟著再解個配詞那些，它的注解有是解得很淺，有時也都會引經據典的，說這個字的出處在哪裡，也都是最早期我讀到是《詩經》《書經》都是在那本字典仔那裡，因為它真的會引這個字是源自《詩經》的，引兩句這個是很珍貴的， 是啊，即是很好，就是珍貴學中文的一個材料來的這樣。咁補充一下啦，陳文老師頭先講話讀歷代嘅注咧，咁有兩本書可以睇嘅。咁有一本就叫何晏嘅呢個《論語雜解》啊，咁佢就將即係呢個魏晉之前啦，成個漢朝一啲重要關於呢個《論語》嘅呢個注解咧，咁啊集埋一齊，所以叫雜解嘅嘛。何晏係啦，咁這個朱熹的雜注之外，清朝叫劉寶南的《論語正義》將清朝的訓誡那些注解就集在一起，所以其實如果你要看歷代的注解，這三本就基礎來的，就鼎足而三的，看了這三本其實那個對那個歷代那個《論語》那個注文應該都有相當程度的了解的了，這樣的。 我們有時讀書到做學問，就是除了學嘢之外，就是我們叫與古人交，就是你讀這些歷代的注文，看到漢宋當時的人為何要這樣解，或者當時的人的行文用語是這樣的，那我們那個對歷史的認識又深了，或者對學問認識又深了，就是我們由漢代到現在原來是這樣看，我們看剛才這裡都是的，我們看朱熹的注，看到情義情好，還有其他的稍微不是那麼文明的理學家或者學者都看到，又看到朱熹的那個交友的圈，咁呢樣嘢係我哋叫與古人交，使到我哋嘅眼界闊咗，嗰、那個視野長咗。 咁啊，講到呢個四書雜注咧，咁就咁佢呢個朱熹就將四本書集埋一齊咧，咁其中就有一個叫所謂道統嘅問題啊。即係話你由呢個孔子就傳俾呢個，因為中庸同埋大學咧，本來就唔係一本書嚟嘅，係啊，就將喺禮記嗰度就抽咗出嚟， 學記嗰抽出嚟， 係啦，咁啊禮記學記嗰個抽咗出嚟嘅，咁啊大學咁啊朱熹就話傳一個話。 即係佢引呢、這個情義嘅説話咧，就話全係呢個孔氏嘅遺書，咁即係話係孔子寫嘅咁樣，其實就冇辦法考據出嚟嘅。 有時係曾子嗱，又唔又係唔知道，因為歷時代太遠啦。因為漢代，因為經過秦代，首先春秋戰國一大亂啦，跟住秦代亦都火燒過，亦都將一啲儒生嘅驅逐咗，或者係唔起用啲儒生，唔俾佢傳習。咁到漢代先至勉勉強強咁係組織翻啲古文殘卷啦。咁所以係一定要有呢啲問題。 係啦，咁中庸就傳說係子思寫嘅啦，子思就係呢一個。就是這個孔子的孫、孔子的孫孟子就是子思門人的學生、變成有一條線這樣冷下來、就是孔子一路傳下來、有這四本書就最重要 道同以前的人經常 要認或者 要不要讓他斷的那就叫道同 就朱熹、為什麼會、你孟子和論語就作為儒家經典的地位就沒什麼問題的了，為什麼在宋朝的時候就將中庸和大學就特別抽出來、即是將地位提升了、有一個說法就是說譬如大學這樣，因為大學就說那個所謂八條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個就對應回在宋朝或者宋朝之前的個所謂的個佛學，因為佛學本身來講有非常嚴謹的個所謂方法、方法論的個內容、 就是那些成佛的階梯一直修這樣修那樣，最後就是成佛， 就是講三法印、十二因緣、所以說朱熹有一個時代的使命、在儒家經典裡面找一些經典出來可以跟當時的一個時代對話，也可以說跟這個佛學就可以有一個抗衡的作用啦，樣啦，另外有個中庸，中庸裡面就那個形上學的個色彩就比較濃厚一點，因為其實在佛教裏面那個相對於儒家那個經典的優勢，它對於那個形上學或者宇宙論有一套這樣的說法，但是 你論語和孟子就沒有的，所以就中庸了出來就講天命之為性， 率性之為命，修道之為教，有 一串由天而去到人，跟住人怎樣完成自己變成好得到的，他又不是儒家或者華夏又不叫得到，總之是成為一個人就有一套方法， 所以變成四書出來之後就將那個儒家那個文化那個地位就即係賦予咗好深嗰個文化嗰個內涵， 就整咗類似係心學嗰樣嘢啦，即係多咗修心，同埋係將佢有啲體系。呢、這個亦係佛法或者佛教嚟咗入咗華之後嘅刺激啦，刺激到儒學有所反應。咁原本就唔使嘅，冇人刺激，咁就一路咁係一個傳統繼承，咁就係混混噩噩又好，糊糊塗塗，或者係完全係承繼先賢嘅嘢，咁一路咁樣係教落去咯。咁就佛學嚟咗之後就不得，因為喺士大夫之間係競相去學習啊，或者吹之若鶩，覺得係好有道理，好有次序，咁於是就係走去學啦。咁佛學之所以咁有道理、咁有次序，個原因佢係向外傳嘅，向外傳一定有道理、有次序、有系統。 傳教啊嘛，叫做係啦， 你傳俾一啲唔係自己嘅人啊嘛。 咁所以變咗係，所以宋明理學亦都有另一個名叫新儒學，係啦，新儒學就相對於呢個先秦儒學，即係第二個叫做黃金時期咁、你。所以如果你睇翻成個嗰個中國學術史嘅發展咧，其實喺漢朝、唐朝都係儒家衰落嘅時代嚟嘅，係啦。咁啊到咗宋朝先至再有一個高峰。咁啊朱熹呢個四書啊，四書集注嗰個寫成啊，同埋將嗰個儒家地位文化提升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情況嚟嘅。 我哋叫華夏嘅中興啦，學問嘅中興。 係啦係啦，今日。就時間就差不多了，咁我哋論語其實都仲有好多嘢講嘅，咁睇下下次會唔會我哋再講，或者諗到其他啲新題目咧，咁我哋就下個禮拜再見啊，拜拜。 好。